好啦，翻嚟第二节就星期二得到咁样咧。嗱，我哋头先咧即系讲兴高采烈啦，其实讲紧呢个热狗咁啊。其实热狗咧就即系大家心照啦。咁啊，一路都叫做咧江河日下系嘛。如果你话佢上市咧，就问水啲噶啦。咁啊，但系咧，我哋见到一百毛，如果你话喺出边嘅影响力系咪大到可以一年执三千几万咧？即系呢样嘢，大家有啲其实好多人都有好有怀疑， 系啊，好有怀疑 吓。咁啊，所以咧，其实我对于佢可以成功上市就唔算好乐观嘅吓。 即系我哋望向编辑部咧，就讲过呢个问题。因为咧，就算你一间公司咧，你揾一百毛咧，你都知噶嘛，佢做嗰啲广告或者佢有啲宣传咧，系比较夸张啲，即系同平时啲唔同啊嘛。其实你试一两次咧，就已经够噶啦。你再玩多几次咧，玩唔到噶。 即系你唔会有熟客噶。 系啦，即系你永远都系生客噶。跟住你 即系好似棺材铺一样啊，冇熟客噶吓。系啊，冇。佢成日嚟帮衬，系嘛？家族大啊嘛，成日都有咁嘅需要啊，冇可能啊嘛，系咪？佢讲得啱，一个尝试咧，其实就唔会话不断尝试嘅，间唔中啦，系咪？咁啊，另一方面咧，其实你话咧要上市咧，系咪好难咧？亦都唔系，因为你知啦，最近呢两年嗰啲啤壳活动好频繁啦，系嘛？咁啊个市值亦都唔代表一切嘅，派到货先系真嘅，系嘛？嗰个联王好明显派唔到货啦，上过去200亿市值嘅，180亿嘅，170亿，企咗好多，企咗成年嘅，一跌落嚟咪得翻毫厘子。 但佢本身系值咁多钱啊嘛， 本身系值一毫子嘅啫嘛，系嘛？毫厘子都贵，系嘛？咁所以咧，大家对于呢啲，如果你系要炒卖咧，其实我就真系觉得大家就唔好买呢啲股票啦，因为个市咧。其实仲有得上买啲稳稳阵阵嘅股票， 汇丰啦， 即系真系唔好学人去炒老千股，你预咗输晒嘅买啲股票，即系听人讲去买老千股，其实你真系预输晒啊！咁啊，因为一路买股票，我都劝人哋唔好话买啲咁投机，除非你我以一个赌博心态啊，咁冇得讲， 或者蚀咗都唔觉嗰啲咯，咁你就攞嚟咁样， 你攞闲钱啦，咪。唔系啊，有时咧有啲嘢咧系冤枉钱嚟噶嘛，系一定输紧嘅。譬如有啲嘢咧，好似正如我买汤铺，当年我同大家讲咗几年嘅，千祈唔好买汤铺。如果你谂住买个汤铺，譬如嗰阵时咩首都啊，咩地王广场啊， 都嗨晒嘅。 跟住咩水立方啊，全立方啊，唔系水立方啊，全立方啊，嗰啲最近啲即系近呢几年劏嗰啲商场啊，有个友一新城喂。你谂住攞500万去买啲咧，我讲咗好多次，去澳门一口过买落去，唔系装闲，买对子，250万装对，250万闲对，你有机会攞翻人哋6000万翻嚟嘅，知唔知啊？因为有11倍嘛，连埋你嘅本，你有机会攞翻连本带利，孖对，孖三孖八，咁你咪收晒咯，系咪？输咗咪算咯，你横掂而家都输晒噶啦，系咪？冇意思噶，你起码机会赢啊嘛！喂，你买啲输鸠硬嘅嘢，点解唔去买对子啫？系咪？如果你去赌场啊，唱500万筹码，净系买对子啊，个搭马仔就唔系好高兴，因为冇得翻对嘛，系嘛？你买庄马下，有机会500万对咗成亿翻嚟噶嘛？有机会搭马搭到1亿噶嘛？系嘛？ 系。 咁当然啦，你不如攞去又俾人哋俾嗰啲可观帮你过三关好过啦。嗱，500万你求其同我过三关啦，咁啊变富8000万噶啦吓，咁啊。讲完呢、這个有冇其他话题讲啊？ 有啊，当然有其他话题啦。因为头先你等于头先收尾啫嘛。譬如好似而家呢一单嘢，高铁站 系 吓，而家比较热门啲啦。咁啊，好多人啦，除咗呢个胡汉卿讲真话之外， 系 其他 胡汉卿点解个良心突然间生翻出嚟咧？ 冇错、啊。 喂，呢样嘢我觉得好匪夷所思啊！你明唔明咧？有一种人咧。系冇办法啲器官生翻出嚟，嗰种叫太监，系嘛？切就切咗噶啦嘛，点会肉境重生嘅咧？喂，呢个胡向清个良心不嬲卖鸠咗噶啦嘛？ 故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嘅啫。 样咁啊，好难讲喎。我哋唔知始终系 咪？系咯， 除非过三个月佢突然间死鸠咗，又或者话俾听有肝癌第五期。系嘛？冇理由突然间个良心生翻出嚟嘅喎，一早个良心全捻咗人民银行做定期嘅啦，做几耐定期啊？100年。 哦，唔系，我知道啦。吓、啊，可能因为妒忌心，即系因为点解咧？大家都做大律师，点解汤渣华可以做呢、這个做呢个行政局成员、行会成员？吓，佢冇份，所以咧，佢喺基于呢个咁嘅心理状况底下，佢就焗住讲真话，同呢个汤渣华 对 下对台。 系。 可能系咁。 阿胡汉卿最出名咧，其实就系 江希文，系嘛？同佢老母，同佢老母当时有啲不和，系嘛？因为江希文 嘅纠纷啫， 角色纠纷系啦。咁其他我一时间醒唔起佢啲咩，有啲咩伟大杰作啊吓？咁突然间今次咧生翻个良心出嚟咧，我都好诧异其实。咁啊，啱啱大飞讲可能系真的，即系咧觉得唉，即系大家都行家啊，系嘛？咁当然。汤泽收得贵过佢，吓、啊，即系嗰个叫做名气啊，嗰、那个 大好多， 吓、啊、收钱嗰、那个嗰、那个叫做咩？嗰个假单啊，吓、啊、贵过佢好多。咁你冇得去咩噶？即系你冇得去眼红人哋嘅，人哋高级过你啊嘛。 哦，呢个事实嚟嘅。 咁除非佢话，诶、哎，我唔系，我想搏佢，但系你同佢打对台冇着数噶，你而家唱同中央唱反调嘛。 弹气弹气落唔到嘛？ 依单一地两检你点睇啊？ 我话啦，呢个系民意成趣，香港人冇咗呢个抗争意志，基本上咧过日过紧，人哋根本上唔需要理你，只不过讲个籍口好听啲咁解嘅啫。因为香港人对而家嘅政治咧，所有嘅议题 政治冷感啊，真系政治冷感、啊， 令到而家香港俾你做乜嘢都好啦。你话唔好话过23条啦，你根本上你而家话哎呀取消基本法实 释法都好啦， 释法又好乜都，甚至你话一国一制，香港人都觉得诶迟、哎、早噶啦，冇所谓啦，横掂都系费事你拗。 唯一咧有一样嘢咧系会有人出嚟抗争，叫取消丁权。 我呢个一定 嗱，佢哋就会出嚟抗争啦。除咗取消丁权之外，我认为而家香港目前政府推乜嘢都冇人出嚟抗争嘅。 系啦， 唔超过1000人啦，就算有都系咪？ 取消丁权，佢够胆喺新界建国噶咯，真系。 佢哋可能会掟汽油弹，可能会掟汽油弹，因为佢哋够胆啊嘛。咁啊，因为你哋警察都要系依靠佢哋嘅势力噶嘛，系咪？新界执法系嘛？咁所以咧，佢哋都系一个独立王国嚟噶啦。咁除咗一样嘢，我睇唔出香港人会抗争咯。嗱，老实讲啊，高铁咧，大家心照，搭得高铁嘅人啊，通常都系同大陆有生意来往人啦，又或者比较咧接受大陆嘅人啊。唔好话，就算唔好话当佢喜爱啦吓，起码佢系接受大陆嘅人。同你一般出面嘅本土派好，同你一啲网民好咧吓，一定系谂法好唔同嘅。因为我横定都谂住翻大陆噶啦，我如果咪搭高铁，我去人尼泊尔啊，我去印度啊，吓、啊，我唔系搭高铁印度嘛，我搭高铁翻大陆嘛，或者翻大陆，我有咩所谓啫？你一地两检，你嗰个大陆关好，边度都好，对于佢嚟讲，佢冇关， 都系要过关噶嘛， 做啲过关咯，俾佢觉得系。 系啊，仲有一样嘢咧，好简单，嗯、你哋嗰啲人咧，即系。做抗争嗰啲人咧，系冇聚焦啊！哎呀，行过林郑月娥咪笑你哋咯， 真系笑。 行过，哎呀，突然间捉咗入去，你讲啲嘢，屌你谂啊！佢讲得啱啊，有脑都唔会讲呢啲嘢啦。 系啊，真系冇脑嘅，俾佢其实俾佢入晒位。其实你讲得好好笑嘅，你好人好者啊，你唔谂住翻大陆，你点去高铁入去里面咧？你喺出面玩，点会捉你入去咧？ 系啦， 系咪？ 所以我话根本上咧，你所讲呢啲嘢咧，即而家所有嘅反对派佢聚唔到招，其实做来做去只系讲违反基本法。呢、嗯、一条违反基本法点样点样，系讲呢啲啫。你又睇翻即系前一田嘅 CEO 嗰个庄伟忠， 庄伟忠佢讲得啱，用咗1000亿去买呢十。即系快啲十分钟，仲要牺牲法治， 其实快唔到乜嘢， 几会值唔值得咧？ 系唔值得， 就系、是、 唔值得噶。 啊，就系庄伟忠提出一个问题，系啊，唔啱数。我哋只能够同人哋讲最简单嘅嘢，你一路游花园冇用。所以我好中意听仇思达做节目近期，因为佢就系咬住你184万，同埋你督数、嗯、热血公民一 Q 就揸住一约一支箭就咁打残你，即系当年嘅明成祖。攻入北京，你点样打都冇用，你点样派兵，我就一支箭指住就系向呢、這个 咪南京， 南京进发啫。 但系而家啲人都摆晒高铁条数出嚟嘅，即是话点都系蚀嘅咯，除非你一年去到成超过有6000万人搭嚟香港，你先至可以回到系。嗰、那个成本也，营运成本也，你未到建筑成本啊！ 话俾你听，一定蚀嘅高铁，我都话啦。 系咯， 高铁将来咧系唔可能会冇车嘅，因为点解咧蚀得太紧要，你两边咧根本就唔啱数。你去广州成日呃鸠人话48分钟去到广州，广乜捻嘢州？ 广州南 长隆啊，嗰、那个站啊去长隆，即系我哋上次动物园，我上次屋企人番禺。 长隆野生动物园出面嗰个站。 嗰度要搭几多个站先去到广州市中心呢？ 十几个站，十六定十三啊，总之要搭多半个钟头。 起码啦。 三十六分钟要搭多三十六分钟先可以去到广州市中心。嗱，但係呢我今朝早呢讲到另一个问题。广州都是边缘化的城市嚟噶啦，除了个政治中心，一个广东省的政治中心之外，其实慢慢被深圳慢慢取代。 唔系取代，系根本上而家广州的经济体一，我估啊，一半都未及咁识嘅呢个深圳， 一定冇嘅，慢慢越嚟越乜嘢，而家根本广州就被人边缘化。经济嘅嘢冇份，而家咧嗰个高科技冇佢份，只系做翻个政治中心，一个管治中心。但系咧，其他嘅地方咧，咩生意都唔轮到佢。大飞讲得啱，上面咧广州里面嘅嗰啲写字楼咧，全捻部做传销，一系做呃鸠人嘅，一系投资公司，冇正经生意做嘅。所以咧系一个边缘化嘅城市。你香港成日都同广州讲真啦，你而家问一下一百个睇大陆有生意嘅人，有几多系广州啊？冇人。再理呢个市场，一系睇深圳，一系上海，一系再打远啲睇大陆内地省份。 州都多 嗱，内地省份 去福建， 我哋会 去温州， 我哋有生意去郑州，唔会去广州。广州冇生意做， 因为咧广州咧以前咧十三行系做贸易嘅中心嚟嘅，咁我哋叫省会啊。咁咧我僆仔做 省城 系啦，广州城。香港仔、澳门街呢三句说话咧系冇变嘅，广州一个城市， 香港 仔、香港地系一个好细嘅地方，澳门街个街区 一条街嚟嘅啫， 系啦，所以就系、是、 福隆街嘛，嗰阵 时咁系个福隆新街，咁我话啦，你自己就计呢条数，而广州最出名就系做一个集散地，所有十年前都好啦，你可以喺广州火车站附近啦，全铺啊咩皮具城啊、白马呢个卖衫啊，全部都系一德路，全部都系成个广东省或者外嚟啊，即系外嚟温州啊或者其他地方咧，福建啊，好多嘅嘢摆喺度，然后集散去全中国嘅。 而家冇咁嘅需要啦， 而家深圳嘅已经。 以前有广交会，喂，一广交会开嗰阵时啲酒店啊贵三倍啊， 而家 冇啦，冇人去啊，而家。 冇加价，你可以睇几个就睇一个指标。以前香港系最多南亚裔人，即系重庆大厦，因为咧辐射翻大陆，同埋咧所有嘅水货咧就以重庆大厦、汉口道啊、中间道为中心。嗰阵时咧有间叫德格拉咧。或者叫巨人啊，啲阿叉行咧好大间，可以讲话喺新加坡啊，喺马来西亚好大嘅人嚟，但系。转移咗喺广州电视塔附近，但我话俾你听啊，最巅峰有80万嘅南亚裔人啊，有身份证同假身份证嘅人聚居咗喺嗰度，系一个小即系呢个南亚裔人嘅社区。 系咪比非洲人？ 即系南亚人咧，都一样啊，非洲人即系嗰啲。但系我话俾你听，而家冇一半人啊，而家广州电视塔啊，下低嘅商场本身啊，所有即系等于重庆塔，全部都系，而家已经陆续清晒啦，系唔系你赶佢走啊？是广州政府冇能力赶佢走，因为佢人太多啊。但是问题是佢哋自己都走啦。 搵唔到食，因为喺广州已经搵唔到食啦。 是啊，因为以前呢好多好似华强北咁啊，做个手机啊，做翻版啊，买嗰啲二手嘢啊，跟住呢就装翻新壳啊，跟住呢就买衫啊，全部寄返去佢哋国家搵钱。此路不通。 是啊。所以冇得搞嘅，即系因为你话譬如高铁咧，可以去上海，可以去厦门，或者去杭州，今日有生意做喎。但系你成日都有人讲 sell 去广州，广州冇生意做噶啦，唔好再讲广州啦，真系。香港人已经喺广州搵唔到食噶啦，内地人都唔去广州搵食。 嗱，而家最近讲广州，上个礼拜又话限购，再限购，楼价再创新高。 因为只有多翻炒楼啦，广州 系咯。 再创新高，即系再创新高，系成个唔止啊！即系其实咧，连清远啊，而家都限购，即系广州嘅后花园啊，都限购，谷高楼价咯。佢限购冇成交，新楼就再创新高。 佢哋嘅政府自己都要交数噶嘛，咁你冇去搞咪？ 因为冇 GDP 啊嘛， 咪炒楼咯， 系咯，唔系咁所以咧，高铁咧，因为你讲嗰个成本，其实真系同嗰个实际效益咧，系冇办法取得得平衡嘅。将来系一定年年蚀嘅，蚀到最后，我谂条铁路就唔用噶啦，你计唔到数啊！ 你因为你一定好贵嘅啲车票，你成本贵嘛，羊毛出在羊身上啦，一定加翻落去嘅，你嘅成本一定贵。到时咧，我估系一定冇人搭噶啦。到时将佢改装成为咧梁显利社区中心嘅延续篇啊，因为咧香港天气实在太热啦，系咪？咁所以咧系将佢咧开行冷气，开放俾市民去乘凉。 因为咧而家咧广州咧。譬如好似而家话大湾区咧，最大得益者都系深圳。 系， 因为早两日早过 全国啊，而家最经济活力最强都系深圳。 因为咧，我早过几礼拜咧，我有一个东北朋友啊落嚟，佢本身咧就黐咗本仔。我其实之前大飞讲真系讲过，喺前海咧开咗间直立式。拉面揾日本仔挂头牌，咁咧就喺嗰度 企喺度食 哦，立食 啊，立食$80一碗，人仔一碗面，系由朝到晚咧，前海都爆啊！ 嗱，热血公民就吸收咗呢样嘢啦，所以你搞旺角呢个五周年咧就 企企位， 划企位俾你，佢拉面都可以企位啦，咁啊我收$500一样。 喂，唔得唔得，佢哋系佢哋食唔起拉面，食淡仔嘅喎。 哦，淡仔咪即系到时企啦， 立食淡仔， 立食 吓。 唔系啊，你$500唔包食啊，要食淡仔另外再加两嚿啊。 嗱，佢落嚟揾我嘅，咁咧因为咧，其实我冇讲我而家做紧咩噶啦，但系咧就系久不久咧，佢请我食鱼生，佢好中意咧揸住游艇出去钓鱼嘅，一钓咗鱼翻嚟咧， 即刻切， 即刻切，咁佢有间好靓嘅餐厅啦，喺三桶间，咁咧就请我食，咁咧就成日叫我上去嘅，红酒区咩都有，咁咧原来咧佢咧就美国一间上市公司。是美国上市，不是大陆，不是香港，就叫化妆品。而家咧就喺深圳同埋中山设厂，咁咧就所有嘅运输咧一日之内咧系有170多只货柜。咁而因为佢海关出咗事，我呢个朋友帮到佢，咁咧就解决咗问题。咁咧佢知道佢呢个我呢个朋友咧，即系当官有啲办法，尤其深圳。咁咧就同佢讲：，喂，不如咁啦，你搞得掂，你搵啲运输同我哋搞啦，物流咁。咁佢咧就特登咗嚟搵我，问我有冇桥，希望咧就赚个中间费用。咁咧就以为我咧就仲捞紧。咁我话咧，我都有啲办法。咁我带佢即系睇呢个仓啊，即系睇呢个喺呢个下白泥嗰附近啊，因为所有嘅香港咧，因为咧以前喺落马洲做嘅所有嘅物流仓全部要拆，因为要做呢、这个做呢个水货城，咁啊全部搬晒流浮山，咁咧我带佢去睇仓，计咗个面积同嗰个老细打咗个招呼，嗱我话呢度啦，食得住嘅物流上落配送，订飞机机位各样嘢，咁我。即时介绍咗个人，咁我都执份差价嘅，咁佢满心高兴，咁就翻咗上去，佢话叫我咧呢几日上开深圳咧揾佢，咁我话咧佢讲咗俾我听，而家成个大湾区嘅重点唔喺香港，唔喺嗰度，因为咧佢仲要起一条地下嘅隧道啊，一路贯穿深圳未来嘅发展。 嗱，所以咧我话呢个高铁咧将来要点样回本咧，其实咧就调翻转头香港。就喺九龙站，一站就去深圳，呢个系发展将来最好嘅，因为咧你而家搭嗰啲车咧好捻耐嘛，要停十几个站啊嘛，喺红磡，你去九龙站就不停站，直接去深圳， 下一个站 就到。其实香港如果要搵钱就一定系深圳嘅啫，去广州搵唔到钱嘅，系嘛？你呢条铁路要用咧，将来就变咗咧港深。嘅铁路嘅高铁，净系走一段嘅啫，十零分钟系嘛，快到不得了，等于系咩咧？好似澳门嘅直升机咁样，快啊嘛！嗱，坐船一个钟要够几，搭直升机咧4000多，系咪？当然贵咗好多啦吓，就咁解啦。咁你咪一程嗰啲高铁票，咪卖两嚿水咯。好难人，好多人搭噶，因为咧去深圳快啊嘛，十几分钟去到深圳，喂，来回都唔使都唔使半个钟头。将来系得呢条路嘅啫，其他地方冇生意做噶啦。所以咧唔使一地两检嘅，香港一个检，深圳一个检，其他嗰啲里面嘅地方唔捻使嘅，悭翻地方我哋做商场啦。 个事实系噶， 冇噶，你咁样嘥够气嘅，使唔使一地两检啊？边捻度有嗰啲上海人搭高铁落嚟香港噶？ 屌你十九几个钟头嘥啦， 望捻鸠嘅真系。 嚟睇呢个私处中心咩？ 目的啊，你去到深圳，再由深圳嗱，嗰个高铁咧就博深圳机场，跟住咧就博埋香港机场，将两机场博通。嚟紧咧，话俾你听就一定系最赚钱嘅，其他乜捻都唔使讲， 系咪先？ 嘥旧气。喺深圳搭完飞机翻翻嚟香港咪算？ 系啊，咁咪快啲咯，因为而家去深圳机场耐嘛，同埋上深圳你点样快啊？你搭地铁路都成九个字啦，十零分钟，一条直路系嘛？咁就唔使讲一地两检啦，嘥旧气讲埋啲嘢系咪？跟住香港嗰十几万尺。十万零五千平方米，或者一百万尺，或百一万尺，我哋起商场啦，系咪？啊，不过好难讲，隔篱元丰咁捻大嘅地方，所有嘅铺头都齐晒啦，再起多个商场 都冇所谓嘅， 就扯散啲客噶咯， 都冇所谓嘅。其实可以商场分等级嘅啫，一个元丰卖最高级嘅，跟住卖中级嘅。 哦，高铁卖 cheap 嘢系嘛？ 系啦，中级嘢。 中级嘢 啊，跟住咧就再做嘅就下级。其实咧即系等于台湾啲好多百货公司咧，一零一附近。 就地下街咧，跟住 系啦，你可以见到佢有十零个百货公司系围住嘅，但系每一间都卖唔同嘅牌子，一个系做最顶级嘅一个贵夫人咁你另外隔篱啊，譬如三月啊，就卖啲中价啲啊，咁全部系有分类，系冇相同。 系，咁我哋咧即系为呢条高铁诊症咧，其实最终都系因为三个字，真系唔啱数。你嘅成本同你将来嘅收益咧，系一定系相差。 个问题点解唔啱数呢？就因为一开始就系一个骗局。 冇错啦，鸠噏。 根本一开始讲689亿已经系呃你噶啦，系呃你落搭嘅。 根本就肯定知道要超支噶啦。 肯定系超好多嘅。 超好多嘅。 超 一倍都唔止。 因为呃你落搭，然之后咧你焗住要继续俾。 系。 唔系因为佢嘅手法，香港政府不嬲都系咁。永远都系你焗住，咪到时乜乜咁。民建联最出嚟就系最中意讲呢啲。你问一下，就使唔使追究你哋？二来真系抌咗呢单钱，嗱，今日寻日马时亨又再讲啦， 吓，佢咪就系讲到嗰条数咪 迟一日啦，迟一日通车就话要使多8000万一个月， 咁咪唔通车咯，咁咪唔使使个8000万咯，佢将件事调转嚟讲啫嘛，你调翻转咪咯，唔通车。起好咗都好啦，唔使再俾8000万啦。 咁唔使个营运费咯， 系啦。 咁相对8000万好少啫，一年先得嗰10亿8亿，系咪？ 咁佢而家讲8000万，可能到时又唔止噶啦嘛。 嗱，呢个骗局唔止呢一样嘢，根本由头到尾就系除咗呢一样起呢样之外咧，就系时间嚟嘅骗局啦。 系啦，冇快到 嘅，悭唔到钱噶，悭唔到时间噶。 有时头先讲咗啦，你48分钟只能够去番禺长隆噶咋，去唔捻到广州噶。 佢只能够系咁样嘅，就系咧做翻啲内地人啦、大陆人啦，即系咧你包装到咧搭高铁落嚟咧系身份嘅象征，每一卡有特色，咁咧就炒到啲飞好贵，咁咧大陆人咧就觉得喂我搭呢一班高铁咧系能够显示我嘅身份，我要包商，咁就有生意。如果做香港生意，你斗领都冇。 跟住最后边嘅骗局咧。就是嗰个检查嘅，就係、是、呢个一地两检 嘛。 一开始嘅时候呢嗰个搞唔掂咁，唔其实你成个站嘅设计根本一早就已经系方太整送预咗咁玩 嘅。预咗一地两检㗎啦当时。 预咗㗎啦。 预咗佢喺呢度啊，人哋一早预留咗系一路喺度左先右避㗎嘛，到而家成熟啦，通车啦。你而家因为白票党令到香港人散咗。在这个时候人家做什么你都不会抗争。 这单东西 死了你的。 因为这单东西整个来说可以这么说是由开头至到结尾都是一个骗局。到时呢你再看埋一搭车的人数呢 是 更加是大骗局。 全部都是乱咁估的，而且呢是估大了很多倍。 结果还要呢 好像热狗咁督数。 还要继续孭喎。 是啊， 因为你营运要继续孭喎。 保养啊，保养呢条高铁会使好多钱。 同埋近来政府已经去调低咗去预期嗰个乘客嘅数量㗎啦，已经慢慢开始缩嚟。 所以根本。 因为呢佢条高铁呢话叫广深港高铁呢係要通大陆㗎嘛。香港嘅分账呢每张飞香港每程嘅嗰个分账呢 係 唔超过45蚊。 係啊。 佢哋计数呢如果要翻本呢一日呢要买6万张飞。你諗下有冇咁多车啊。 有冇咁多人啊？ 有冇咁捻多车啊？6万张飞点捻样卖啊？高铁喎、啊， 但系咧好简单啫， 唔系地铁喎、啊， 佢咧会佢有几条数 位、 啊，你起咗之后咧咁。这个红磡咧，这个直通车咧，翻广州咧会取消嘅，因为佢嗰度要2粒钟，佢就全部逼晒啲人落去，因为咧大家互争客源嘅情况底下，佢一定要取消佢嘅。 未知喎，你如果取消嘅，你一定要留翻啲平少少嘅俾人搭噶嘛。 这个唔会噶啦，因为咧 大陆嘅政策咪咯， 唔使唔使讲大陆嘅，香港通过地铁都冇咗巴士啦。 大陆嘅政策好简单，就资源再分配，佢有个藉口，因为大陆就系咁样啦。高铁起好咗，就逼你买贵飞，然后将普通嘅火车咧就压缩， 即减少班次， 班减少到一日一班都有啊。 系啊系啊，到时有 开夜车， 到时有一日一班啦，开俾你噶，照开俾你。 系啦，咁你就缩晒你噶啦。佢就计呢条数， 逼你啲人搭啊嘛。 仲有张建宗话乜嘢咧？啊，如果高铁唔通车，我哋就会被边缘化，我哋咧就会咧失去竞争力， 变成威尼斯。 系啦，喂大佬，一条高铁咁严重。你唔好讲少喎，如果系咁重要嘅，你讲明啊，屌增长几多 GDP 先？咁我过往我哋中国唔系我哋香港过百年嘅历史，冇高铁到而家今时今日，屌你谂一啲 GDP 同埋我哋经济繁荣靠乜嘢？ 唔系啊，咁样讲咧， 你叫张建宗去嗰个上水火车站睇下咯，几虚撼，点会？ 高铁系啊，边缘化。我问你啦，喂，你矮化到香港咁，嗱，已经一个董建华要呢个中央派人落嚟，系咪啊？跟住又到呢个曾荫权，屌你老母就攞本拍子簿抄笔记，跟住到689咧，见到中联办嗰啲已经要鞠躬，而家呢个仲扑街，屌你老母，原来就冇条高铁咧，我哋香港就被边缘化。喂，咁捻样都讲得出嘅？ 我都讲咗啦。一班高铁咧，系显出一班官系一班好无知嘅人，而且仲有一班最下贱嘅九奴才， 似 系最无知定无知无良先？ 最 唔系我问呢个，唔系啊，无知定无良先？问清楚先。 无知同无良啦，梗系，同埋咧系下贱，系最下贱嘅九奴才。 因为点解啊？原来一条高铁冇条高铁，我哋香港就被边缘化。咁使捻你当官啊？你当官就解决问题啊嘛？你想办法令到香港啊嘛？ 喂，咁样咧有个问题啦，我想问一下啦。香港咁嘅一级全世界叫做同纽伦港吓，即系纽约、伦敦、香港有得挥嘅。咁伦敦同埋呢个 纽约都冇啊？ 纽约都未有高铁，佢哋都会俾人边缘化 嘅。当然啦，俾我哋中国嘅北京、上海同埋深圳。边缘化咯， 系咯， 啊，所以而家几乎买 A 你咯。不过最衰就啱啱好，啊，海航问题，海航集团出咗事。哦、如果唔系，即系成个纽约买咗，同埋英国伦敦买咗翻嚟都唔出奇。 系咪咧？你未？其实讲真， 其实买咗噶啦，系深圳世界之窗啊， 已经有 了。唉，你讲真一句啊，美国你唔好讲高铁啦，美国个铁路啊，其实唔发达噶， 好卵渣添， 好渣嘅，因为佢用车啊嘛， 好落后系。 揸车去嘛，川州过省， 根本就来陆机嘛，来陆机全部搭飞机，佢哋都唔揸车， 根本就唔搭铁路噶。 所以咧，早轮咧，嗰间咩航空公司出咗事，嗰间咩拉人落佢哋嗰叫咩？所以点解赚咁多钱？因为佢来陆机赚钱啊嘛， 逼晒啲人搭啊，焗你搭。 系啊，就系来陆机赚钱啊嘛。 冇办法嘅，嗱咁我哋睇翻咧，依单高铁真系唔啱数之余咧，系真系严重咁样喺度诋毁香港人。老实讲啊，你通一条咁嘅铁路就可以令到香港唔被边缘化， 提升竞争力重要。 你有啲咩竞争力可以提升到咧？喂，即系张建宗讲呢番说话真系九奴才，话俾人知，佢系最下贱嘅九奴才。 咁呢样嘢咧就只系应咗彭定康最后讲一段说话啦。 系。啱啦， 最后搞掂香港人嘅就系呢班人， 就系呢班人啊，就系、 是、就唔系俾大陆搞掂咯， 最优秀嘅公务员 就唔系俾大陆搞掂咯，系你自己搞掂你自己咯。 好啦，呢啲时间原来又够啦，我哋下一次翻嚟再倾。